再看我，为何从来没爱我，为何情在这刻仿佛变和，旧日子飘过，我在长路奔波，仍没法得到爱护，心里极无助。从前无地爱过，从来无问是对错，无人能用爱识穿我心窝。那天相识了你，我心不再下堕，无奈你始终冷漠，呆呆对坐，期望向你倾诉，求你停下脚步，梦想你抛开冷傲，令我能抹去问号，期望你会知道，围困我心荒土，愿给你交出爱慕，用情去建造。为何茫然再看我，为何从来没爱我，为何情在这刻仿佛变和，旧日子飘过，我在长路奔波，仍没法得到爱护，心里极无助。从前无人愿爱我，情愿随时一错过，无人明白我，只想你清楚。每天偷偷看你，妄想不再独坐，能共你相拥接受旁人应和，期望向你倾诉，求你停下脚步，梦想你抛开冷傲，令我能抹去问号，期望你会知道，围困我心荒土，愿给你交出爱慕，用情去建造。为何情在这刻仿佛变和，旧日子飘过，我在长路奔波，仍没法得到爱护，心里极无助。从前无人愿爱我，情愿随时一错过，无人明白我，只想你清楚。每天偷偷看你，妄想不再独坐，能共你相拥擦泪而已。